浪风吹散，燕子在呢喃，长乱为草伴枯黄，秋身无色橄榄，未恨秋色冷，只想美梦残，曾在臂弯细倾谈，此刻空自盼，我盼只盼细吻，为你等，等你风还。你亦有些困难，皆因多次遭离间，但愿可相见，坦率在这谈，缘分也可以摧残，可否多见一眼？可否